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宫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周华健《风雨无阻》，孟庭苇《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》， 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好伤心。 F4 《烟火的季节》， 牵你的手去看这烟火最迷人的季节。 金小琪《味道》，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王菲，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许巍，像风一样。 我像风一样自由。 胡舒桦，滚滚红尘。 来来去难去。 周传雄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歌？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沙刻钟声响，清早就看到欢乐画面，黑板上写着老师再见。战讯还在吹，我到底选择哪场派对？所有造型似乎不美。啊，追我的人，每一个是对，却又像完美。黑板上写着老师再见，简讯还在催，我到底选择哪场派对？所有造型似乎不美。爱追我的人，每一个是对，却又像完美。

觉得彼此相遇的太迟，每个能够相处的日子，总是希望时间会停止，不管看着你多少次，还是觉得如醉如痴。我们是不被看好的故事，却也因为走得坎坷更觉得真实。面对苦里带甜的现实，一切的坚持，终于等到拨云见日，世界就要开始，但一切都变了。付出是否值得？哦，一切都变了，为何都变了？想起过去不再感到难得，越是面对彼此越是苦涩，在什么时刻一切都改变了。面对苦里带甜的现实，享受不顾一切的坚持，终于等到拨云见日，世界就要开始，但一切都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变得不再难分难舍，开始怀疑付出是否值得。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

在这里，不后悔，曾不顾一切。